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 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。 却认输，

想爱谁，在你掌握里，我热情随时在手里。谁也知夜夜与他那爱情，可惜我瞎了眼睛。赞赏那虽说明，我却哼不出半声。谁也知夜夜与他那爱情，甘心去做你保镜。得到你的爱情，唯要再得到你任性。 明星钟情九六九， 九六九， 此刻我是主打。 这个时候不解释太多，只要亲吻好音乐就对了。我是 Alpha 夏亚轩，大家晚安喽。 Oh. 坠落屋顶，月了无踪迹，难忘你离去的背影。虔诚的浮云，不朽的伤